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个主日几天前是教会年最后主日，下个主日几天后就是新的教会年的开始，降临期第一主日。我们在教会这个礼拜都在思考默想最后的事，特别是这世界最后的日子。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犹大书也是这样。犹大写他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有些歪曲的、不敬虔的、邪恶的人偷偷进了犹大的读者的教会。这书信大多数都在形容这些人的邪恶，但是犹大告诉他的读者，他们不应该觉得这现象是奇怪的，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经文的前面几节，因为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，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然后接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二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围绕着犹大当时的读者，也围绕着我们今天的读者，这些人有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，但是我们这些反而有圣灵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在做这个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二十到二十五节，犹大就告诉他的读者，包括我们，在这些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应该在做些什么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所在应该在做的都是跟怜悯有关。第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这三节都每一个都提到怜悯这两个字。当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自己，就是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，并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向上帝回应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在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，上帝的道也会帮助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可能是指我们所仰望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自己就会使我们进入永生。我们现在在这些末后的日子，就是在盼望这个使我们进入永生的怜悯，这上帝对我们最后最终的怜悯。我说这怜悯是上帝对我们最后的怜悯，是因为上帝一直不断地都在怜悯我们。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上帝。在出埃及记，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，圣经说耶和华向摩西宣告了他自己的名，他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彼得前书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提多书也说，上帝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 是的，在他的怜悯里，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死、复活、救赎我们。父上帝接下在他的怜悯里也差遣圣灵来，在洗礼重生了我们，给我们活泼的真实的盼望。这实在是太丰富的怜悯，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他一定会从我们溢出来，流到我们周围人的身上。我们的经文接下在第22、23节就形容这怜悯溢出去的事件。犹大提到三种不同的人，我们都应该怜悯他们。第22节，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好，第一种人，他们是存疑心的，或是有疑惑的。他们可能是基督徒，但他们信心软弱，甚至在动摇。那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一位弟兄或者姐妹？你是否能怜悯他，关心他，用上帝的道鼓励他？第二种人是需要你把他们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。他们大概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是绝望了，知道他们需要被拯救，他们呼叫说：“求帮助我，救我。”那么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你是否可以怜悯他？是否能把上帝的道带给他，特别是拯救他的福音？第三种人比较难，他们跟第二种人也不是基督徒，一样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好像还不了解他们快要灭亡，他们很固执地不断地随从他们的情欲过他们的生活。但是你也要怜悯他们，关心他们，试着用上帝的律法来使他们醒悟过来。同时你自己当然也要小心，不要反而受他们的影响。所以像经文所说的，你要惧怕，你要厌恶这些人罪恶的行为，但是你要爱与怜悯他们人。这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做。那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你是否能怜悯他？你是否愿意小心地跟他接触，让他知道你关心他，在适合的时候，在适合的情况，你跟他分享上帝的道？我们基督徒必须怜悯这些人，从上帝而来的怜悯一定要流通。你唯一的方法不让这怜悯流通，就是你把从上帝而来到你自己的怜悯就关掉。但是这样太可怕了。是的，耶稣说，你们白白地得来，也要白白地舍去。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耶稣说，主人离开家的时候，就给他的仆人事情做，一直等到他回来。耶稣2000年前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他肯定会再来。当我们他的仆人在这些末日在等待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好好地做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事情做。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怜悯我们周围的人。上帝先怜悯我们，我们现在就照样怜悯别的人。这教会年最后一个礼拜对我们的劝勉。我们就在圣灵里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吧。当然我们还是 罪人，我们不会完整地做，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绝不会断绝。每天早晨，他的怜悯都是新的。当我们在试着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主对我们的怜悯会不断地扶持我们，赦免我们，纠正我们，不用害怕。这也是犹大最后跟我们所说的，第24、25节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犹大说，上帝能够保守你不失脚，叫你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。是的，上帝能够这么做，但是他不仅能够这么做，他更是一定会这么做。这就是他又清楚又稳定的应许，比如从腓立比书第一章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在他的大怜悯里，上帝在你的心里动了他恩慈的善功，他重生了你，使你相信你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在他的大怜悯里，上帝也一定会成全这功，保持你在基督里，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是的，当上帝的怜悯最后使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，这就是他最后最终对我们的怜悯，一定会有这日。阿们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